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山区有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70%，最低气温25度。总的来看，高温天气之下，防暑防晒是主题，那么也请大家呢注意防范，在明天下午呢也会有雷雨天气。好，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是周日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装修方面的话题。那自从这个周三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了说我们的这一年的一个大的一个活动计划，就是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之后呢，得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的这个响应啊，包括呢可能还有一些朋友会有一些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会把我们这次的装修陪同计划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另外一个，我们还会把大家这两天遗留下来的很多关于房这个装修方面的一些问题呢，给大家来解答一下。所以为此呢，又把我们的老朋友请来了啊。今天我们请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首席，可以说是首席装修陪同计划的陪同师，当然也是我们北京电视台啊，包括像北京电台我们自己的这个专家宋军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呢今天还是啊有什么样一些关于陪同计划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个关于比如装修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您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85013710来进行报名啊互动啊，都是可以的哈。那现在呢，我们的编辑也是在我们的电话旁边，大家呢随时也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那说到我们前一阵子这个，尤其周三啊，这个和周杰啊，你们俩一起来聊了聊我们最近这次装修陪同计划的一些成果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大家的一些反馈也好，之后呢，这个很多朋友都会有打电话也好，或者说是公众号也好，就是来问这个问题哈。上次呢，我们也来说过这个装修陪同计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很多朋友说了，哎呀，我这可能我们这个不是这两天，我们可能得90月份呢。啊，这个没关系啊，大家不要着急，因为我们这是全年的活动，而且呢我们也把这个宋军老师呢这个就拴这儿了啊。这全年的要帮着我们大家去解决很多装修的问题。所以说呢，这个可以让宋老师再先说一下吧，这两天 自从周三到现在这两天，您所接到的一些电话也好，或者说大家的一些问题也好，给我们来聊聊聊聊。 我说实话，我真的没想到的，就是星期三和周杰老师谈完了以后，我下来以后，他们一个是咱们台里边那个电话，打，另外一个他打完以后，基本上有些电话全部都转到我这边来了，就是真的是应接不暇。我就其实我感触真的很深的，我就觉得现在的老百姓真的真的挺不容易的，就是好不容易弄了一个房子啊，反过来就因为这些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他们，因为都不知道我到底该怎么弄，到底怎么弄，而且你说手里赚的这个钱不敢往外撒，我今天上午我刚从一个建材城来，我可以告诉你没人，几乎就没有人，说明什么，就是说实际上老百姓不是没有这种需求，大量的有这种需求，但是我们不给人老百姓建立好这样的一个平台，老百姓真的现在手里的钱不敢往外撒了。 对，因为现在无论是品牌也好，还是说这个装修队也好，太多了 太多了， 就是大家可能在选择上我觉得都有点障碍了，就是不知道这个选择什么样的才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权利，保证我们的这个这个能够很好的把我的装修给我完事儿了， 是 吧？别出现一些什么样质量问题啊。那我们也来说说吧，就我们自己本身的装修陪同计划的一个好的地方，因为毕竟我们是节目做了这么多年了，然后呢也是希望能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真真正正帮大家去解决装修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很多朋友说，哎，你们这个收不收钱呀？说那你说这专家这个挺累的，然后你们节目组这么多人还又得接电话，这个你们挣什么钱呀？就可能大家其实是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 对，我这两天接了这电话，有很多就在问这个问题。 嗯， 装修陪同计划，首先我特别要感谢咱们电台能够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而且呢给老百姓创造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大家来在里边说装修陪同计划。 嗯， 装修陪同计划也是由于近几年的来呢，在这个市场上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老百姓无从去解决，而且选择一家装饰公司，选择了所有的主材，包括甚至有的还是在我们某个地方做广告的这些品牌的，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老百姓有一个什么呢？投诉无门，就真的不知道该去找谁家，包括我们的装饰公司，包括我们的这些主材。所以也是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之下，我们启动的这个装修陪同计划。装修陪同计划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当我们的业主需要这个房子装修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派一些有一定经验的，有一定社会经验的，包括专业经验的，专业知识的这方面的专家，来帮助你共同来装修你的房子，就是从我们的设计开始，一直到我们每个房间内的这种结构的变化，以及我们的所选择的这家装饰公司啊，像这些我们全部要全程的进行跟踪的。我们在前一段时间所做的这些呢，有很多真的是特别特别舒服。你像包括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了，进入房间以后我们知道有一些比如说老人的房间，孩子的房间，还有我们这个中年的房间，我们该怎么样的去把它装成一个又干净又漂亮又很喜欢的房间。其实这里边门道真的很多的。 没错啊，之前也是有很多朋友听了很多比如说电视台的一些广告啊什么的，然后可能有一些这种问题的找过来问我说，这个你看我听广告了都这么多问题，那你们这儿这个能全程帮我解决问题吗？我首先跟大家说，我们是一个公益活动，就是公益活动没有任何的这个无论是跟厂家还是说跟大家没有什么样的利益牵扯，我们只是想把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些节目当中的一些经验，包括还有很多这个我们的装修的这种老师们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帮大家去解决问题，所以不会出现说啊我因为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然后从中挣大家多少钱了，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没有， 对对对， 其实很简单，就是我相信咱们的广大的听众也应该有这种感觉，因为在这个社会上，无论是装饰公司，无论是有很多的主材商，一定有好的商家在这里存在的。 嗯， 无论是他的主材，无论是他的性价比等等。但是就由于呢，我们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平台来让大家来那么真的能感受上好的东西。 对， 所以说我们所要做的其实非常简单。我这几天接了这电话，有很多就问这个，宋老师您收费吗？您收费一定很高吧？我说我告诉你们，今天我再郑重的说明一下，一分钱不要，没有费用的问题。但是如果通过我们的努力，无论是选择的装饰公司，无论是我们选择的主材，能够真的让你称心如意，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了。因为真的这个社会上仍然还有好的东西，虽然在这个平台里的有很多 不尽人意的事儿， 嗯， 不尽人意的产品都有出现的问题，但是仍然有好的。那如果我们借助一个平台把好的推荐给你，我觉得我们要做这种事做时间长了，我们都能长寿的，我觉得。 对，其实是个好事儿。 真的，真的是心里话。 所以呢，这个今天呢，我们也是把这个我们最近的一些总结吧，也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另外，可能最近这几天大家的一些问题，我们也给大家来解决一下啊。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一个，如果您想参加我们的这个装修陪同计划，或者您对这个计划有什么样的疑问啊，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问8501-3710 8501-3710，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刚才说过了啊，就是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了。那说到我们这次这个装修陪同计划啊，就有朋友也是想再问一下，就是说可能我们在整个这个流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帮大家在什么些点上需要帮大家去注意。因为之前我听到有一些朋友来问说，哎，我现在是可能要开始装了，那我不知道在什么点上我一定要跟专家说，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关键的。像之前上一次我们有一位这个就是听众朋友，然后我们帮他们做陪同的时候，可能他就不太了解，说我什么时候应该跟我的这个陪同师说，这样的话就是可能他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水电都做完了，可能都要贴瓷砖了，结果我们水电其实还没有去检查，所以有些节点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再说一下。 是的，首先应该大家一定要清楚，装修一个房子，我初步断定的话，我个人觉得啊，是由三个阶段来组成的，一个是就是我们的基础施工，就所谓的装修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定制品，因为一般家庭你像橱柜啊木门啊，像这些都属于定制品，那我们可以前期进入了去看啊去选啊。第三个才是我们的成品，这是三个，首先先肯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现在也正在慢慢的在探索这个事情，我前一段时间已经在跟几个业主呢，我已经开始这个了，哎，我觉得效果特别好。就是现在开始，因为装修陪同师计划并不是说我们的陪同师每一天都在那个工地里面，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也达不到。怎么办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我们是现在每开一个户以后，我们都要建立一个小小的微信群，很简单，有业主啊，有我们的装修陪同师，有我们的设计，有我们的工长，就整个的我们这个房子有用的人，就相关联的人，我们都在这个群里面。那么在每一天的这个过程当中，业主只要去了啊，就可以拿起你的手机拍个照片发在里面。这样的话，无论是从陪同师、从设计，我们每个人都看得到，都看得到你的进展程度啊。而且到哪一点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疑问，就是业主有很多有疑问的，有疑问了，哎，你也可以在里边来问，哎，宋老师在吗？我怎么觉得我这个房这点好像有点不对，那个房有点不对，我们完全可以给你做解答。假如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我们也拿不准的，我们那一定会到现场去的。所以我现在也是希望的是，我们的装修陪同师呢，最少一个房间内要去的最起步阶段就要三次，一个是你开工的时候我们要去，中间施工的过程我们要去，最后快结尾的时候我们要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要帮你审核，比如说我们选择一家装修公司，但你是有合同的呀，那这合同首先装修陪同师来帮你来把关，告诉你啊，有一些的费用，哪一些费用是我们可以感觉上是对的，而并不是说。现在还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呢？有很多的业主呢，就是说，比如说他选择了一家装饰公司，然后呢，他就说，宋老师这个价格太高了，你必须给我砍下来，给我把这把价格砍下来，其实不对的。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清楚，就是任何一个产品它都有一个出处的，它一定有它的基础设备的基础费用的。 对， 如果我们过多的，因为我们太了解这里面的费用了，我们只是来把这个关，把有些相应的不应该收的费用我们把它挤出去，就像我老说拿海绵来挤一下水一样挤出去，但是那个水一定要给它留一点，你不能说最后挤的就成了个干海绵了，那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清楚，我们来并不是说如果人家报了一个特别合理的一个价格体系，那我们也会跟你一样，我们就根据这个和你的业主来解释，他这个价格我认为是合理的，无论是走哪一点是合理的，而并不是说我们一味的去把他的价格压下来。实际上说白了，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过分的在价格上取胜的话，可能势必最后受到损失的还是我们业主自己。 对对对。 所以尽可能在这一点上，大家我也希望大家能理解。现在这两天有很多电话就给我，说我没给了，你就给我砍价，你把那价给我砍下来。我不是砍价，你砍不，有些东西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能砍，因为它毕竟人家是有成本的。 对。 只是说高价暴利不该收的费用，我们就不会让他收了。 我们能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了。 没错没错、确实啊，因为大家也知道，从这个之前几年一直到现在这几年啊，其实人工的这个费用还有很多，比如说成本的费用 翻倍的增长， 每年都在涨， 真的 确实是。所以像很多的这个里边的可能人工的费用大家可能是减不下来的、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就是现在整个行业就是这样子。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刚才这个宋老师也说的也对啊，就是一定要这个钱要花在刀刃上。 对对对， 就是你该花的钱是要一定要花的。 对对对， 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它出现绕线了， 对啊， 或者说它出现了一些就是本该不用做但是它给你重复给你做了， 对对对， 那这种我们是一定要杜绝掉的、就是所以我们的陪同师要把这些地方给大家减除掉。另外一个呢，比如说还有它的这个质量呢，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要给大家去把控的。因为很多东西比如说它比如说这个东西是什么样子，但拿了一看也许型号不符，对吧、然后也许可能说它的里的成分包括和它的这种东西是不符的，那我们就要严格的去把控它。 没错，实际上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我给装修陪同师开会的时候，我就讲过这个问题。我开装修陪同师实际上是两个最根本的原则，最基本的原则不能改变的。第一个就是帮助老百姓把好我们的这个钱财，把好这个关。这个关呢，就是说有些多收益的费用，就刚才高老师你说到的，比如说这种绕线，我们看做完了以后，你给我必须给我退，没有商量的、 这个就是前两天有一个案例， 对对对， 正好也是我们帮大家去做的这个， 是的，是的，已经慢慢的这个都达成协议了，而且他一下就明白了，就是所以我退了大概有五六千呢，退了不少钱，所以说我就说什么，就是我们这一步是要帮你把关的，另外还有一个步帮你把关的。就是质量，就是环保和质量。无论你的木质类的东西的环保的指数，包括你的产品到你家里以后的质量，甚至包括你这个价格体系，我们都要替你把关的。严格的讲，就是我们只替您把一个关，我们并不能让他最后把的都送给你，那不可能的。我们只是帮你把关，就是这个少走弯路。最起码你将来不论你用了多少年，就觉得哎呦，当时找的这个陪同师真的不错，我们用的东西是特别好的东西，无论谁到你家里来都能看得到是非常好的东西，这个是我们的愿望。 没错没错。大家呢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这个装修陪同计划啊，应该是我们一个全年的一个活动。今天还有什么说这个别过两天不会结束吧，不会，是全年的一个计划啊。 是， 所以大家随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报名。公众号呢就是安居好声音啊，安居好声音。然后电话呢就是85013710 85013710。另外呢，我们这边也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装修陪同计划是个好事儿啊，但是呢，确确实实因为现在可能人数也比较多，需要我们进行陪同，那就说，哎，那你们忙得过来吗？我们现在呢，也基本上有几位吧，这个比较好的这个装修陪同师，所以呢，有的时候可能确实是很多朋友说，能让宋老师去吗？ 是我这两天接了的电话几乎都是这样的，宋老师，你能不能来？说实话，我尽最大的努力，我希望每一户都去看你们的家，因为我可能从事这个行业时间太长了，有很多东西懂得比较多，我真的希望能看。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报上名来以后呢，可能最多也就是一到两天的时间，我们的装修陪同师就会和你联系了。没关系，就有很多的也是，就是说宋老师，我现在不装，我可能得九月份装、十月份装，没关系，只要你相信我们，就打个电话过来，就后来我们会跟您及时联系，就直接说就好了，没有关系啊，并不是说一提的有很多还是警觉性很高的，咱们听众拿了电话也在问您这个收入标准是怎么收啊，您这个怎么的。我就觉得就是没有，我今天再一次重申，没有，只是说你遇到什么问题了，比如说就是说宋老师我现在不装，我十月份装，但是我想了解一下你的流程，没有问题，我就把流程告诉你，而且把电话号码告诉你，将来有机会你需要了给我们打个电话就可以了。 对对对，还有我也说一下我们接下来的一些这种活动的一些计划啊，因为毕竟呢这个有些听众朋友可能说还是想亲身去感受一下，去听一下我们的课，这都没有关系，这个我们以后计划呢可能是每个月最少有一次的带大家去现场的去感受一下，比如说我们去看一下这个门是怎么做出来的，然后包括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地板啊，我们可能是到现场去把这地板可能给切开， 对对对， 然后去破坏性实验啊，告诉大家这个地板是一个什么样的层次，然后包括马桶可能会让宋老师带大家去怎么选这个马桶啊，这个马桶应该怎么去看，那这个呢也是最近我们可能在七月中旬 是 马上就会开始 马上开始的 一个活动，那这个也是在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里面的啊， 因为产品 品呢种类特别多，有的时候老百姓只看到的是一个成品，但是成品的后面呢它有很多方法把它做出来的， 嗯， 多一道工序和少一道工序，用另外一个材料和用另外一个材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业主买东西觉得，哎，这不也是一个，咱就说这个马桶也好，不就是一个马桶吗？ 嗯， 它里边其实含的东西是非常多的，包括我们的门，它不就是跟正常的门一样吗？它可能有些内涵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像这个东西咱们帮老百姓把把关，有的时候就是花了很高的钱买了一个很低端的东西， 嗯， 啊，经常我遇见这种事太多了，花了三四千块钱买的东西，我一看这东西我自己都乐，我说这东西不是那种不是该卖三四千的东西，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只是希望，如果我们有机会，比如说像高老师你说咱们中学，我们组织大家去看一下，就是每一个都实际的看一下，什么样的是属于这种，就是我们从价格体系来讲，什么属于这个价格体系的， 嗯， 什么属于这个价格体系的， 对 对, 对， 是完全不一样，包括瓷砖，包括等等东西，它都有不同的等级，是不一样的。 没错，嗯，没错啊，真的实实在在的去看一下。 对对， 我觉得这个很多东西，因为我们在节目里头，有时候在，尤其周三和周日，我们都会说装修的话题嘛， 嗯嗯， 大家有时候也会有一些问题，我们给大家解答了。 是是是， 但是解答完以后，就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的， 嗯嗯， 就是你看，别看我做了有这么七八年的装修节目了， 嗯， 你要说从理论上知识来说，我觉得我都能给大家解答，但是说实话，就是你让我去看一些实际的东西的时候，我有时候也其实不太能够分辨出来，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它 是 哪一种，真的是挺难的，所以这个必须要理论结合实际才可以。 没错，其实很简单，我们用鼻子，我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功能，就是你鼻子闻一闻，手摸一摸， 对， 眼睛看一看，拿起来掂一掂， 嗯， 就有些东西一看他就知道它是一个什么类别的一个东西，我们就把它就完全是能感觉得到的。 没错，没错啊， 嗯。 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你的装修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问哈，我们可以直接的通过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一个呢，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电话哈，8501-3710，8501-3710来进行报名啊，也是可以的，嗯。然后呢，我们这边这个也有朋友说想问一下，就现在一些比如流行趋势的一些东西，是不是也可以带我们去看一下？ 嗯嗯嗯，可以啊， 因为我觉得现在有很多这种理念，就是概理念的一些东西哈。 嗯嗯， 就是可能节水啊节电一些新型的一些材料， 嗯嗯嗯嗯， 我们也是希望能让大家多知道， 嗯， 这样的话您再挑这个不局限于牌子啊， 嗯嗯， 它只是说是一种流行的或者是 一种创新的东西 趋势吧， 嗯 啊，那这种东西我觉得确确实实是应该让大家去了解的。 没错，现在特别多，啊， 对对对， 现在特别多， 对，因为现在我们讲究就是绿色是吧，环保 环保 等等一些 环保，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实用了， 实用，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东西呢可能更多的是局限于在表面的这种东西，但很多的都实用了。我就这段时间看了很多的都是什么呢，就是感触特别深的，基本上是我们的老旧小区的房子占的比例，如果我们就是这个按照一个比例的话，可能要将近占了70%， 嗯， 那么只有30%呢才是一些新房子的让我们来去的，但是这种老旧的房子有时候看的真的让人家心里都挺那什么的。我曾经看过80年代初的从来没有动过的房子，连窗户都没有动过的房子，哎呦，那房子简直就进去以后就懵了，你知道，那个卫生间里边那水池子还是水泥的呢，就水泥建的，啊，我就觉得，但是很亲切，我看了以后很亲切， 找到小时候的感觉了， 找到小时候感觉了，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老的房子了，像这种房子，那老百姓也是通过一段时间以后他就需要装修， 嗯， 希望装一个特别好的房子。我倒觉得呢，首先一个咱们要有一种责任感，我跟下面的这些陪同事业在说，就是我们是有很多新型的东西，但新型的东西呢一定要经过市场上的验证， 对对对， 要感觉到它的好，我们可以把它推上来，没有问题的。我也这因为高二，我相信你也跟我一样，我们可能接触新型的东西特别多， 对， 因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就打电话就来找你，就跟你说我这位宋老师有一新的什么东西，你看可以不可以，但有一些东西是值得这个可以推敲的，有一些是经不起推敲的， 对对对， 有很多的东西是这样， 没错啊，因为很多东西包括现在出现的很多智能的东西， 对对 对，我觉得有一些是属于鸡肋的， 是是， 有一些确确实实能方便我们，比如说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指纹锁啊，就这种类型的， 哎， 真是一个好东西。 实际上，什么智能这个东西呢？它是我个人觉得，现在还是一个属于是快速的发展阶段， 嗯， 它还没有到一个落地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阶段，所以说它什么东西都要需要有一个用这个市场来验证的这么一个阶段。 没错，没错， 嗯， 啊，今天呢，我们也是请这个宋老师来呢，一个是把我们这个装修陪同计划呢再跟大家说一下， 嗯， 因为从周三开始到现在，大家的问题很多啊， 嗯， 所以呢，我们今天让宋老师再跟说一下， 嗯， 另外一个我们也会解答一下大家最近的一些问题啊，装修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一个呢，如果大家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85013710就可以了。当然这个希望大家尽早先报名，先把名额占上，因为最近接的电话比较多， 有点累， 我们人呢稍微有点闲，所以呢就是可能会排得很久，所以呢您可以先报名一下，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好根据大家不同的装修时间，然后来给大家去安排，就我们的这个陪同师，我们的比如宋老师啊等上门帮您去看一下啊等等，所以大家一定要赶紧报名啊，85013710,85013710。中间我们穿插解决一个问题啊，我们这边有一个会的朋友说想问一下，这个台上盆好还是台下盆好呢？说哪种最好最实用呢？ 其实这个东西因人而异吧，因为台上和台下，台下盆基本上就目前来讲，可能他说的是水槽还是这个洗脸的这个盆。如果卫浴盆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不管是台上和台下，它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你像比如说，如果水槽的话，要是台上盆的话，台下盆的话，就感觉一整体的感觉 而且好打理， 特别好打理。 对对对，好吧，那由时间关系，我们上半段先聊到这儿啊。下半段呢，我们还会及时的解答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包括如果您想了解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想报名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85013710。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那明天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个房产方面的事情，明天见吧。 也许就在这一瞬间，你的笑。